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邪，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樊素、 崔宇， 三 D 画新闻。 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钟在香港直播的 3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我是 Kelly。 我是佩芬。 好，咱们继续说说政改。这个真的是没法预料，上帝之手，我觉得只有上帝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的安排。 也许真的跟风水学家说的似的，昨天是凶日， 是吧？ 不适合投票。 但是建制里面，你看硫磺方案每年都代表香港去抽那个什么，他应该很懂这一套才对吧？你看这个关键时候还是看等买法送啊，幸好大内密探硫磺发同志， 对民主烈士。 哎，昨天真的是哈，12:48。咱直播者，哎，数了票数，还有几十个人没投，那个票去哪儿了？一出门才发现什么情况？ 对， 你完全想不到，就是太乌龙了吧？就，但是也载入史册的这个田北俊又是田北俊，我都觉得他是不是 故意的？ 就你就觉得，如果真的要发生这一幕，一定是像他这种角色的人。我昨天想，你看之前去年10月份，他不刚被开除全国政协嘛？ 对， 就因为他老是去骂梁振英，说梁振英应该下台辞职什么的，结果就是你破坏团结。好，昨天大部队都走了，他好，他几个自由党的人按兵不动，然后说我觉得投票比较重要，我们不出去。你看就怪他吧，你要是出去了。大家团结一致是吧，该走你别管什么理由，你就跟着一块走，觉得没错。好，结果就怪他，你如果多出去了自由党那几个人，人数不够，你势必起码缓个15分钟，可能发书就来了。最后那票不是这么难看，最后只有8票赞成，说是立法会历史上最低的赞成票，这个真的是要载入史册的国际笑话。你不是说号称多少民意吗？最后只有8个人赞成。 对，你看那个范明他们其实也没想到会是这种结果。后来那个建制派出来解释，就说他们其实是想等发出回来一起投票，然后大家一起的话会显得比较有气势。结果呢，最后闹了这么一个乌龙。但是田北俊就说了，其实我没有收到通知啊，没有人跟我说我要要让我们出去啊，然后那个群里也没有接到消息啊，然后我这个结果当然要怪他们出去的人了。 现在不知道，也不知道是不是有阴谋论说什么拒绝陪葬啊？其实你们建制派内部不像你们表面上说的那么团结啊，是不是大家有异心啊之类的？梁振英就说了，绝对没有，是吧？建制派的这些议员们从头到尾都是支持我们到底。你看林郑月娥那个脸啊，哎呦喂！你想人家苦了20个月是吧？ 对。 最后临门那一脚，你全给我出去了，是什么意思啊？ 而且我觉得我们昨天是在结束之前嘛，得到这结果出去，我觉得我脸真疼。为啥？我在开场的时候我还记得我在这边称赞，这一次香港立法会真是有战术 啊， 做得真好，还懂得去什么 防止他们 拉布，日间投票、夜间投票，真的是有在民主上面成熟一点。就你看，我还没下3D的台子，这巴掌响得我真疼。可是说真的，你说虽然说有人觉得这巴掌你干嘛留在场内，是就是猪一样的队友吗？可是另一面也有人觉得，这搞不好这外面这30几个人其实也下来台，搞不好当下你说要他投支持票，他搞不好还觉得难嘞。所以其实你说这个机会没让他这个清楚的表态，其实可能也未必。所以其实你虽然觉得这自由党这8个人他好像对，可是至少中央很清楚知道，哎，这8个人投的是赞成哦。可是外面那几个人会是怎么样？其实可能还存疑嘞。 你怎么看香港人？香港你的圈子里都炸开锅了吧？我才想天了。 我那个我们说好久没有因为政改这件事情如此的欢乐，因为在我们这边看来，猪一般的队友绝对是外面的那33个人。 对， 然后因为我觉得其实让在好笑之余，笑完以后就觉得非常的可悲。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代表我们尊贵的议员，你会看得到他们的智慧是到哪个程度，特别是看到像叶刘啦，然后他们纷纷出来以后就说，哦，我其实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只是在跟大队的，然后还说什么民建联就是 建那个建制派的党鞭，连这种事情都可以讲得出来。然后很多根本是在状况之外，像吴亮星这个之前也已经有很多他很荒谬的新闻，他就说他只是按照常规的那个程序就是跟着大家走，他们很多人根本不知道 对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然后那个田北俊今天早上被另外一家电台的主持人揪着问，他说谢伟俊不是凑过来问你吗，跟你聊了几句吗，他说谢伟俊跟我聊的局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他说我也不知道，结果说哦，原来谢伟俊问错人了。但是谢伟俊你看人家做的二话不说是吧，立刻跟大队走了。你看外面记者一直在守着，就拍那种席间的那些戏花絮好玩。那个黄国健应该是工联会的吧， 嗯， 然后就哎什么事情啊，这外面的记者也不知道吗，怎么你们都出来了，现在不是发言完了要准备投票了吗，主席都说开始倒计时五分钟、嗯、还剩十几秒的时候他们通通的出来，他就哎呀我们都出来了不够人数的了，等一下刘黄发他身体不好， 对， 所以他也没想到哎怎么提前到十二点钟，不是说下午五点吗， 后边有个人说里面有37个议员 已经够了， 已经够了， 懂着了，已经按蓝投票去了还没哎呀好能嗨了， 我真的是觉得在这些24小时直播新闻的镜头下，把这些议员他们本身的智慧和就对于他们职责的负责和对于什么整个立法会议事流程啊，这所有他们受那么多的薪水应该知道的事情， 7万多一个月 完全不知道的这种事实暴露，很赤裸的暴露在了所有公众的面前所以我觉得是其实在好笑之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悲。 对，包括那个田北俊自己也说，他说其实我也是刚从公司赶过来的是吧，他也不是什么英雄，尽管说我们投完票中联办就打电话给我们说你们做得好你们就应该支持但是实际上他自己的职责是不是完全尽到了呢，你说刘黄发先生是吧，之前我也听好多媒体记者好多新闻爆出来说他好像在立法会经常打瞌睡， 他政改的那些会好像一直从来都没有出现过 所以我特别好奇为什么要等他，为什么大家要出去等他来， 对啊，自由党那个钟国斌说的对啊，我们就觉得你等不等都无所谓是吧，结果反正是过不了，那为什么非得等，除非他是关键性的一票，所以我们就不等、嗯、现在就投，你看出大错了，菲芬，你觉得这哎，这个在台湾史上发生过吗？ 没有，刚刚第一阮月敏，你觉得对立法会的议员的寄望 还是很尊贵 的？那个、真 的 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无知天真的一个幻想。你从台湾的例子，我倒不是说一定，只是说你就觉得真的放到这个殿堂选出来就一定是素质好的、嗯。台湾也有例子给你看到。嗯、另外，你说大家刘芳华，我能想到和真的简直就是可能他真的去求了一个签，然后大家很想。知道那个签是什么东西，所以大家真的很紧张的，就是看这个签怎么指示，要接下来什么战术、嗯。所以大家为什么一定要等他？是因为等，可能等来这签。但是说真的，我觉得我到这里还是一个，我觉得在这一堂课里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很多。或许现在大家觉得一个结果过或不够，可是过程中我觉得才是真正有好多学问的。嗯、你可以去发现，就像你说阮月敏发现的，原来。立法会的议员原来是 主要是素质太 我其实对于他们真的也没有任何的期望，本来就是这，我只是觉得就是原来你以为他们的素质已经去低到那个极限了，怎么知道他可以比你的极限还要下限。 不过昨天呢就是后来不是那个梁振英跟政改三人小组出来记者会，嗯，刚刚提到的林郑月娥，我看到那个记者还特别镜头给他 close 到他脸， 对对对， 没有眼泪，但是那个眼睛之无神之疲惫到一个，其实我觉得其实真的还是挺闷的。 他自己不也说他已经非常累了，在这之后要退休，然后他觉得这二十个月来的工作他问心无愧。嗯， 哎，倒是你看梁振英这个时候出来是吧，又抽了把水的感觉，立刻请所有的建制派议员去他们家家宴。 对， 除了那个梁家骝，就是医学界的、嗯，他按理说也是建制的，但是不过人家从头到尾他都说我反正是会反对的，所以这次呢就没请他。然后你看其他的建制昨天下午开了两场记者会是吧，一开始是集体见记者，后来专门记者会上一个一个的道歉跟公众道歉。我今天早上还听到电台里面叶刘淑仪 哭哎，他真的是说着说着跟梁家杰在那儿、本来是辩论，他说着说着我真的就觉得好难过，昨天晚上都睡不着觉，然后居然抹眼泪。 我觉得他哭是因为他的特首梦碎了， 是吧？ 真的。 哎，昨天我也确实问了，我说你2017年什么打算，他说现在不是时候评价个人的这个问题的好的时机、那当然看到建制还有金明联那些包下报纸几个版面说我们要登广告道歉，但是你道歉就完了吧，前提一定是先得骂范民，都是因为你们捆绑了香港人的意志，把香港人这个利益当作筹码，其实香港是输了，先不忘骂他们，然后再我们再致歉。所以之前我们老是听过一个说法叫做所谓的票债票偿，是吧？中联办主任张晓明就讲过，范民继续这么搞下去，你要小心今年年底的区域会选举，明年立法会选举，你可能就没有这么好的收成。但是现在这四个字有时候应该回敬给 建制， 你对得起就是你们的选民吗？啊，该投票的时候你们一个个都跑哪去了？好，这个当然我们觉得非常欢乐哈，作为媒体人来说是很开心的，就有这么多戏剧化的场面出现。那我们再要好好的听听他们两边的代表人物都是怎么样去圆这个场的。首先来听到范民这边，是民主党的主席刘慧卿议员，你觉得他们是什么样的原因离场？ 我都不晓得，他说又等一个人呢、等一个人也没什么用啊，他回来呀、也是不够票的，为了等一个人呢、40多个人都不投票，哎，这个怎么这么怎么，哎，真是很糟糕啊。 但是 这些人呢、就是帮特区政府去管香港的，你看见如果他们投票也办不来啊，怎么可以帮特区政府去管制香港呢？哎呀，全个香港都在笑啊，因为这是太荒谬了，不可思议啊，怎么可以弄得怎么差的、如果你去做这个电影啊，你要个这是个拍戏啊，也没有人相信啊、但是在现实的社会，就在香港的立法会发生了，我觉得很多中国人啊，很大在国际社会的人听见啊都吓了一跳啊。 哎，其实他们真的是难掩兴奋哈、是终于抓到你们这么好的一个把柄，以后少不了在立法会上攻击他们。以前你们老说我们泛民捆绑，你看你们建制才是真正的捆绑，还要等其一个人，大家一起显示你们是团结。但好吧，结果这个戏没演好，演砸了。那这是泛民的一种心态，当然在很多场合笑话他们。叶刘淑仪，新民党的主席，作为建制派的议员，他也有他的这个回应。 真的是一个很不幸的意外，因为金明联呢的领导啊，他们希望等候刘黄发议员赶来。刘黄发议员已经80岁了，健康不太好，他正在赶来，就要求暂停15分钟。但是这个是议事规则不容许的，所以他们叫建制派其他的大党就指示我们暂时离开这个议事厅。那么要是人数不够啊，应该可以再延长15分钟再投票的，让刘黄发议员赶来。但是很不幸，因为时间事情发生的太急了，有些议员离开，有些留在议事厅，人数刚刚够了，那么就表决了，我们33个建制派的议员就没有机会投我们的支持票，真的是非常的不幸。 但是您怎么看之后舆论的发展？很多市民都会觉得，哎，这是不是大家之前就已经商量好的？说反正 当然不是，当然不是商量好。我也很抱歉使我们的支持者失望，但是其实尽管我们留在议事厅都是不够票通过这个议案的，议案不能通过，责任不在我们的身上，但是我们失去了一个投支持票的机会是很遗憾的。 那现在泛民派有一些议员，他们就会以此作为笑话你们的一个例子哈，我想知道你们会回应吗？ 我晓得他们是 在取笑我们，但是这只是一个技术性的事物，不是我们不支持政改方案。他们要是用这种技术性的措施来攻击我们，也是很没有风度。 哎，最后扯到了风度问题，还真的不是唯一一个说风度问题的。今天早上谢伟俊他也有一个类似的表态，就说如果泛民主派一直揪住这个，就显得你们很没修养。他一个城市的议员如果都显得这么没有修养的话，你也不能奢望这个城市的民主会有多高的质量。你看先封了你的口是吧，你要是再骂我们就显得你没素质。 但是他说到这个修养，我就会在想，那刘华峰啊，他不知道是要投票吗？投票他都迟到，是不是也挺没修养？ 身体不好他说是吧，这个80岁的老人家好像你也不能，你去在身体方面进行这方面的苛责，就显得更加不够什么呢？不够善良是吧？所以呢，就现在乱七八糟。你看建制派里面，他们也在互相的推责，到底谁的责任？有人就说，谁知道你们政改三人组最后总结发言才22分钟啊？以为你们也像我们每个人说个15分钟，那早来了。那出去的人就说，干嘛自由党那几个，包括工联会那几个，还有什么商界的是吧？林大辉，你们怎么不出来呢？一出来不是就没事吗？坐在里面的说，你干嘛不告诉我你要出去？所有人都在互相推责，甚至包括指责立法会主席说，你根据议事规则他有没有一个可能。但是我觉得这攻击曾玉成那个是最没道理的，因为他完全是秉公执法，已经结束发言了是吧，按照议事规则就必须得开始投票。但是呢，范民也差点有一个猪一样的队友，就是那个工党的何秀兰，他说点人数要求马上被制止，不用了。如果真的点人数，他又得15分钟，可能结果也完全不一样。所以你现在没有办法去怪谁，谁都有责任，对不对？好， 所以这个真的是我觉得是天意。 而且我记得还有一些蛮搞笑的那个意见，就是说如果泛民他们真的所谓立心更不好，或者我们说的完爷的话，他们就要立刻找4到5个泛民的议员投支持的票。那这样的话呢，那些出去的话真的是白瓷莫辩。因为如果他们纯粹为了这样，他们投了有5个人因为这个原因而投了支持的票的话，那本来如果他们在现场的话呢，就应该是会通过了。那所以不通过的这个责任完完全全就是因为那33个出了去没有投票的人。你懂那个逻辑？ 我知道，就是说本来可能有5票已经被撬走了。 不是被撬走，是他们故意吸引他们，就是摆一个线。他们就开玩笑，因为如果他们有足够的那个思维或那个先进，就有那个思维的话，就应该立刻看到这样的情况，就把5票投给支持了。然后那所以政府啊还有那个国家预好事先写好的那些都是因为剧本就完 全没有办法再 上 预 演了。没错， 反正最后的这个票数哈，就是赞成的票只有8票，反对的票呢是28张，没有投票呢33个人。那这份记录它就会载入史册，这也是立法会历史上支持票数最多的一个法案。那很多人都说，因为决案，很多人都说这是香港历史性的一次投票，最后呢是以这么一个玩笑的结尾呈现在世人面前，这不得不感叹造物主的这个神奇的魔力。那当然我们看到同一时间中央也是马上有了反应，看新华社，看这个港澳办的发言人，也看外交部的发言人，都是当然是指责泛民，就认为他们是顽固的坚持和中央对抗的立场，没有考虑到香港市民对于普选的殷切期望，也是诋毁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有关的决定，所以呢是他们导致了香港民主发展进程的止步不前。那所以呢，因此我们也想听一听内地的学者哈，分析分析到底现在是一个中央是一个什么样的取态。那么以这样的一个很难看的结果出现之后，那下一步会进行什么样的举动。我们等会儿现在马上要听到的连线呢，是来自深圳大学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的邹平学教授。 表决结果会对中央有很大的影响吗？ 我个人认为 影响是不大的。为什么呢？我认为这个结果是一个很令人遗憾的结果。无论从中央政府诚心诚意推进香港的这种民主发展，推进这个普选制度，还是特区政府为此做出的这个20个月的努力啊，进行咨询啊，做很多工作啊，劝这个反对派的议员支持这个法案啊，我觉得从这个结果来说是令人遗憾的。但是应该说，对中央政府来说，为什么影响又不算很大呢？这是因为中央对于通过还是不通过法案的这种预判呢，它还是了然于心。毕竟也都非常清楚香港现在的实际情况，反对派在这个问题上的这种立场和他们的表态，中央其实对结果不会被通过呢，也应该说是有思想准备的。而且我们想到，对于香港而言，政党没通过只是一个整个基本法实施中的一个小插曲，或者是一个插曲而已吧。香港还是要继续按照基本法的规定往前面走，对不对？我们说基本法这个它的权威地位，特别行政区制度的运行，应该说从这个大的格局来说，并不会因这次政改的没通过失去它的意义，失去它的作用。相反，应该说更加凸显了在香港的未来的发展中间，要更好的坚持基本法的权威和按照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来落实基本法推行。 中央会不会调整对香港的一些政策？中央下一步在香港的工作重点是什么呢？ 我认为政改没通过，本身它已经说明了这个在香港的基本法的实施过程中啊，它也暴露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就是说，在香港怎么进行一国两制的再启蒙，基本法的再教育，使香港的社会能够对一国两制政策有高度的认同，对基本法的权威地位有高度的认同，对中央和特区关系的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这个方面我认为倒是提出了一个很现实的一个话题。白皮书在去年发表的时候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啊，其实在这次政改没被通过的时候，从不同方面得到了验证。政改中间的争议说到底还是一个承不承认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这种政改决定的这么一个权威地位，还有一个承不承认中央对政改发展有主导权的问题。 但是现在因为香港很多声音就会说基本法可能是很早之前制定的，已经在香港现在的这种社会状况的情况下没办法解决香港社会的矛盾了，那可能会有一定的局限性。 基本法作为落实一国两制的这个基本法律啊，还是对实现一国两制，对保持香港繁荣稳定还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回归18年的这种实践表明呢，这部法律是一部科学的法律，一部适应香港实际情况的一部很好的法律。对于政改没过，我个人认为不要就解读为是不是基本法，是不是在这方面有了很大的局限性。其实你们深究细究这次政改没过的原因，我认为恰好是反对派的议员没有按照基本法规定的这种精神来推进政改。他们所提出的公民抗命，他们提出的公民提名都是在基本法之外，法外求法，就是不按基本法的规定，然后来对按照基本法规定的政改法案提出要捆绑否决，要杯葛。其实恰好反映出基本法的权威在香港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基本法的贯彻落实得到了歪曲，得到了诋毁。所以实际上恐怕还不是说是要去修改基本法的问题，这个还不是香港今天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当然任何法律都有一个之后的问题，都可能有不够完善落后于形势需要的问题，但是对基本法在香港的实践来说，我的看法恰好是这部法律的限制性法律地位没有得到真正的确认，这部法律的它的内在精神和它的基本原则还被一些人歪曲和诋毁，所以才导致这次政改没有被通过。 您觉得就是下一次如果香港想要提出重启政改的话，中央会不会更加的谨慎？ 我觉得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你去想从这一次政改的整个过程来看，中央一直是坚定不移的，也保持着极大的诚意和善意。但是很不幸，在香港这样的特殊的政治生态下，一些反对派的议员一意孤行啊，捆绑要否决。但是我觉得下一次，只要香港社会有这样的需求，中央也一定会按照基本法和人大831决定的这种框架来继续推进普选的，不存在说会更紧、更审慎。这次就很审慎。也倒是因为五部曲中的第三部曲走不下去了，更何况这个决定方案通过以后，将来只要形成共识，香港社会还可以继续的完善它。民主总是不断进步的嘛，你说有500万人有选票以后，它会带来什么样的这种政治文化的优化， 这种选举文化的这种促进，对于整个社会的民主氛围的提升，还有对于各种具体制度的这种完善的推动，它肯定会带来这样的积极意义。但是他们一可说代族先就是代议事，这实际上是误导市民。 嗯，但是会不会有可能下一次如果香港再提出政改方案，它的这个就是所谓的民主会比这次有进步呢？ 我觉得这个要取决于那个时候提出的时候的实际情况和他的这个社会能够达成共识的程度，我们很难预测未来会是一个什么具体方案。 好，邹教授的看法我觉得很大程度上也是代表了官方的一种意见哈， 对， 就是说主要呢还是因为对基本法的理解和落实是做得不够的，所以呢才会导致现在的一种乱局。但是一般的香港人可能我觉得去那种深度或者比较细致的去了解基本法的普通香港人有多少，这个我表示怀疑。但是反倒是在坊间或者在媒体上比较流行的一种看法和意见，就认为说07年全国人大是已经通过了一个决案，说我们2017年是可以落实普选的嘛。那大家是觉得从那个时间点作为它的起点，我们来具体商量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办法，所以呢才会很直接的提交这种政改的方案是落在现在这届政府上面，所以他们是逃不开的一种历史责任。但是现在呢是以至此很直接的，而且从梁振英政府当中也是很直接的很多次的强调说错过了这次不知道下一次会在什么时候，也听到行政会议成员罗范娇芬他讲过至少十年可能都不会再有机会，所以这不知道到底是香港人的损失，还是在某一些泛民的支持者认为这是一种庆幸，因为你如果现在所谓的代诛先了之后会不会就是代议事，我觉得现在都不好判断。可能也很多的观察家或者评论家就认为你如果是算香港人争取民主几十年的这么一个长的一个路线来看，否决政改只是他争取当中的一个很小的一个节点，他也不见得就一定是构成他的所谓的一个分水岭。所以接下来可能更加考验大家或者更加需要大家关注的是下一步建制会怎么做，民主派会怎么做，你们是不是还可以如期如常的就按照你们最初的这种所谓的初心去坚持完成你们本来的这个目标。所以我觉得我们可能以后讨论香港问题的重点应该是放在这个上面哈。那我们先休息回来之后，等会儿呢也请到刚才访问的两位立法会议员刘慧卿议员和叶刘淑仪议员来谈到他们两大阵营之间到底对于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打算。三立快新闻稍后见。好，欢迎回来三立华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 Kevin， 我是佩芬。 尽管昨天这样的投票结果呢，看上去啊，表面上应该是泛民偷着乐啊，觉得他也想不到会以对手会以这么难看的一个结局，把这样他们期待的结果给呈现出来。但是其实这20个月以来，我也看到不少对于泛民主派本身的失望，甚至是直接的批评。你不管是从之前比较大的社会运动，从天津码头保卫或者菜园村，再或者占领行动，你似乎都看不到那些传统的泛民主派他们有什么新的论述，或者说带领社会各个阶层去参与到什么运动，他们反倒是一种配角的这么一个感觉。所以呢，我就有这么一个 我比较认同吧，就像教育学院的一位资深的教授，政治学方面的教授吕大乐教授，他就会觉得范民这次你不要以为你否决了你就大功告成了，你应该想你回到议会你还能做什么、 嗯、 你不能只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存在，那不是你应该的价值。就是说他整个几十个月下来也看不到他们终极理想是什么，他们中期的目标是什么，甚至是他们短期的这个成果都会让人怀疑。虽然梁家杰国民党的党魁老是说我们不是捆绑式的，但是他们从现实层面分析就会觉得你们确确实实就是为了减低，因为或者某人他有一些不同的意见而不出来说，因为你出来说你可能就会承担某些政治风险，那无异于对你个人来说你就是政治自杀嘛。但现在你没有这么做，反倒可能会让人更加确信你们就是捆绑销售这么一个印象。所以我也把这样的观点和评价告诉了刘慧卿啊，那我们也听听这个刘慧卿议员他是怎么样来回答，他是自这个民主党的主席。 我们呢当然是很尊敬教授的意见、嗯、跟他一样，我们很多人呢都是在这个运动啊走了很多十年的啊，做的也是很努力的。我认为呢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中央政府他要跟香港的民主派啊各方面的人士沟通啊，听我们的意见。我是1991年就当选，当时是立法局的议员，97年后是立法会的议员，我当了议员20多年，但是中央政府啊，超过20年都不让我去中国大陆的。我们立法会有70个议员，最少有7位也是20多年都不能去中国大陆的。所以你看见情况是怎么差了，但是我们全部都是民意代表啊。但是如果中央这样对我们的，他又怎么可以真正了解香港的实际情况呢？而且我们不是要搞独立，也不是要搞什么革命，我们是知道香港的选举是应该按基本法，但是我们也是希望选举是真的，当人去投票的时候有真正的选择的。现在今天我们投票反对的方案就是不能给香港人真正的选择，所以我希望中央政府将来愿意跟我们民主派跟香港各界的人士沟通，大家找一些共识，为香港的政治经济的发展做出一个很好的贡献。 嗯，在投票之前，中联办主任张晓明他也讲过这么一句话，说会票债票偿，所以接下来区议会选举和明年的这个立法会选举当中，你们会有这样的担心吗？ 我从来都不担心，我选了这么多次，每一次都是票债票偿啊。如果选民觉得你做得不好啊，他们就一定要不会投票给你的，这个我完全都不怕。第一次你看他是保王党啊，他们应该是支持那个整个政改方案，他们都不投票，可能他们的支持者是应该票债票偿啊、 嗯嗯、 他们应该很害怕。 嗯，那下一步我想知道，就是作为民主党的主席，在议会上面你们会有什么样具体的计划或者打算吗？会继续进行全面的不合作的动作吗？ 我们呢觉得如果有些方案政府当局提出来的，如果在社会有很大的反对，当然我们不会很容易让它通过，但是也有很多经济啊民生的问题的议题我们是很赞成的。所以我们常常说，这些我们赞成的为什么不尽快拿来啊？为什么一定要拿一些很争议的议题来啊？我们反对你就说我们赖布啊，这个是不公平的。所以我们希望在未来的日子呢，特区政府啊应该跟我们有商有量啊，大家就很多重要的议题也有共识，所以他们拿来的方的那些各方面的 就是立法也好啊，在财务委员会也好，我们都可以通过的。但是如果他们拿来的都是没有跟我们商讨，在社会也很争议，我们就当然不能接受了。 听完之后，觉得他说的怎么样？ 我觉得他的口气还有点嚣张啦， 对，笑的也很嚣张，而滴水不漏就是典型的政客的这么一个回应，是不是？而且我也问了，我说那你看现在新崛起的那些本土派是吧，感觉比较激进的一些势力，那会不会把你们的票抢走？他们对于传统的你们那套似乎也不是很耐烦。他说完全没有这样的担心啊，因为他们加入呢只会壮大我们的力量，所以我们可以一起合力把香港的民主进程往前推。我觉得这是典型的官腔，是吧？ 但是你会有一种感觉，就是香港的泛民已经被这些激进派绑架了。在很多时候，泛民不得不表态支持这些激进派的人，但实际上这种激进派的做法是在越来越撕裂香港的民意的。所以我有看到新闻报道说，其实有些温和的选民对泛民的这种向激进派倾斜的做法是非常不满的。而且中央对这个泛民的这种信任好像从一开始就不是特别的牢固。在这个激进派出来之后，泛民的支持让中央和泛民的信任基本上可以说是完全不存在了。尤其是这次政改之后，可以说如果说泛民和中央想在政治上能够有更好的沟通，虽然刚才刘慧卿也提到说可能一直都没有沟通，但是假设想要有沟通的话，好像这个前提和大门都已经被关上了。 我觉得反而这更重要的是，除了中央跟他们信任，也让泛民现在的处境还蛮尴尬的，就是两边都不是人。因为现在就像翠宇刚才讲，我觉得香港的那个意见两极化的倾向越来越 严重、 然后如果你是想要站在一个比较中，就我这边也会考虑到，我那边也会考虑到，反而两边不是人。因为大家就觉得哦，你墙头草两边在摇摆，那你跟中央有那个协商或有一个谈判的那个空间的话，让很多其实更激进的那些选民会更加不认同你的立场，就觉得你根本就是内奸，我觉得我完全不会认同你。我觉得他们现在的处境其实比他们自己想象中的要尴尬很多。我不知道他是为了因为接受访问而就要撑出一副很自信的样子，还是他们心里真的是这也是这么认为的。我觉得如果他们真的是觉得对他们完全没有影响的话，他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才是他们最大的危机。 可是你举台湾的例子，我觉得激进派有一定有，就像你说民进党这边有台独基本教育派激进派，光谱你说蓝军这边也有统一的这一派，可是通常你说民进党有没有自信，就是他站出来其实他很有自信啊，他不会被这些人绑架嘛。其实我觉得大多数回归还是要在选民的本身， 对， 特别说你走到最后虽然两极化，但是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中间的那些，他倒不是墙头草，而是说 沉默的大多数， 对，沉默到还有就是他是看政策或者看很多的事件去决定蓝跟绿，就在台湾一样。就像我说，我对我自己，我可能有我的光谱，也许我是中间偏蓝，可是如果当今天蓝做到一个极致，我并不是墙头草或变色龙，而是我会选择绿，因为可能这时候他的一些主张可以解决一些问题。所以我觉得最终回归还是选民。你说即使刘慧卿他这么的你觉得他过度的自信，可能他有他自信的理由，因为你看很多的民主所谓的民主国家其实不会这样。 对，所以关键还是在于接下来的两场选举，估计民意就看得比较清楚了，是吧？那我们也再听听叶刘淑仪是怎么样来回应的，也是问到他们存不存在票债票偿的问题，既然摆出这么一个大的乌龙来。那现在这样一个结果已经出来了，可能也没有超出绝大部分人的这个预期。那下一步泛民这边他们可能还是会继续在议会发动一些不合作的行动，那我们想知道建制派这边有没有一些因应的办法。 我们的应对的方法就是尽量的支持政府了。我也知道有些比较激进的泛民打算加大他们的抗争，就是在立法会内加强他们的拉布，在立法会外也继续的鼓动多些人反对政府，他们以为这种策略可以增加对北京的压力，但是这个判断完全是错的。我们希望在未来的日子市民可以看清楚他们的面目。 但是建制现在的这些取态，会不会有这样一种担心，市民会认为你们凡是政府推出的政策，你们都是为他保驾护航，反而失去了你们的独立判断？ 我们素来都不是盲目的支持政府的，应该支持的我们就支持，政府的做的不好的事情我们也提出意见的。比方要是政府要撤回一些民生的议题，赶着在七月通过这个创科局的议案，我就觉得不值得。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创科局，这个特区政府的特首的创科顾问已经开始运作了，他也是很努力的推动工作，我看我们十月复会的时候也很快可以通过了。要是撤回一些迫切的民生议题，就我觉得不值得。 现在很多评论和判断预测，就是说在接下来的区议会选举和立法会选举当中，会不会出现所谓的票债票偿的情况。那这个四个字呢，多是用于泛民主派他们可能会遇到的情况。那我想知道建制派你们会不会有一样的担心？ 首先我们一定需要给我们的选民明白，我们是支持方案的，没有投票是技术性的问题，不是原则的问题。我们也会继续为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做工作的。我们希望在选举之前，我们的选民看清楚是哪一个党派是真心的为香港好。 2017年您现在有打算吗？你会继续出战立法会还是？ 我不想讨论任何个人的问题。在这个时刻不适合讨论任何的个人的问题。 好，一样的滴水不漏是吧？也是一样的打官腔。说的都是好听，但是实际层面我们不能听他们说那一套，必须得看实际层面会有什么变化。 我前阵听过一个说法，也是一个真的很私密的一个说法。其实呢，建制派就是传统，你觉得建制派或是一些所谓的界别都觉得他们是很稳固的，就支持的一定要通过政改或什么。但其实可能在推广政改这一段时间以来，其实可能香港政府也感觉到，其实所谓的这些坚固的这些界别的这些所谓的本来原本应该是政府装的这些人，其实是有质变的。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我还是那一道，其实你说真的没有进去投票，也可能说真的进去投票了也不见得会真的都是支持。你说真不真的支持，真的只是嘴上说的。所以这一次的结果下来，我觉得还增加了一个缺乏互信，就可能中央对这些建制派也开始因为说真的 发现 你没有 到底谁能给我让我信任。 对， 田北俊呢已经被我开除全部政协了。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次搞不好说外面这些人现在其实说真的他的代价就是道歉道歉再道歉嘛。我们真心的道歉，可是真的怎么样，因为戏没演，所以大家也无从而知啊。 对，你反正错误已经酿成，你到底看什么实际行动才能挽回信任吗？但是可能同时也会想要将来哈，就是你看票选结果，立法会区议会选举，都说建制的资源比较多嘛，是吧，他们钱也多人也多，所以呢可能比较容易拉拢这个底层的这些老百姓。但是就是要看这个你到底是拉拢的是什么人。你是中高，对啊，你是中高端的中高层的学历比较高的年轻人，还是说只是一些大伯大婶老大妈这些，你可能他们不掌握未来，说句实在话是吧。所以这个恐怕也是很大的这个变数。当然对于泛民这边，就刚才 Kellen 讲的，他们面临的也是两边都很难，况且现在又昨天咱们说了一个什么全国独立党还是什么东西的，就这种乱七八糟的 听 都没听过的一些社团，他说不定能够吸引一部分人的这个注意，会不会把原本传统的他们属于他们的票给抢走，这个都很难说。所以呢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但是唯一我们大家都同意的就是你一定要掌握年轻人的这个想法，一定要 控制他们，说难听就是控制他们，你才控制了未来。所以呢，前提一定是你必须懂得香港年轻人到底是怎么想的，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想。就包括前段时间数次集会上的这些年轻人，他某些举动，可能你也会分析，凭什么烧基本法？为什么又什么港独的这些论调又叫嚣出来？这背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动因？我们等一会儿呢，就来连线一位香港中文大学的政治学者，他是政治和行政学系的副教授，他跟年轻人接触也非常多，那本身又是研究政治的，所以听他来分析分析到底香港年轻人在想什么。 You radio, oh, you radio, news and music.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 Kellen， 我是佩芬。 我们马上就来听听对于马跃副教授的这个访问哈，主要就是谈及年轻人的心态。那我还听说过这么一个判断和评价哈，就是说，香港人争取民主几十年，值得同情和甚至是赞赏，但是他们会对现在新鲜出来的一股势力有一种遗憾的感觉，就是在很多个场合，现在年轻的这一些社运分子也好，或者年轻的大专院校的这些学生代表也好，他们不能够意识到，就说香港要往前走，要获得更多的民主空间，跟大陆的民主化进程是挂上钩的。你会不会觉得这其实确实它是一种遗憾？ 我觉得是一种世代的分别了，就是年纪轻的比较多的觉得中国跟他没有关系，而且他主要是主观的希望中跟中国没有关系。当然客观的是我们知道不可能，但是主观的他，我觉得就是说他觉得不要理我我也不要理他，他也不理我就最好了。而且他们也觉得就是中国的民主化这个课题太大了嘛，我没有能力去管，然后就情愿用一种不理的态度。这个我觉得是，我只能说有一点无可奈何了，因为年轻人就因为他们成长经验很不一样，而且他们觉得对中国中国政府或者是其他很多东西反感的缘故，他们心理上面有一种抗拒。但是他们也想不到应该怎么处理，然后就比较直接的反应，就是说最好不要管他。这种我觉得是这种是以心态是有一种时代的背景，但是没有，也暂时来说我们也不没有很好的办法了。 这要是说起来应该是一个很庞大的课题哈，就是说对于中央的这个信心，就是没有信心或者不信任，它到底是从何而来？ 而且因为我觉得首先他们对中国内地很多的比如说贪污啊或者人权等等问题的印象都是非常负面的。然后也他们觉得就是中央政府主要是常常只是要控制香港，有很多缘故他们也不喜欢内地的人。这个跟上一个世代的人我觉得有点不一样，上一个世代的人很多父母都从内地跑下来，然后他们就觉得自己是中国人，是同胞，就是我能跑下来是我好运，但是我不应该歧视他们。但是现在年轻一代可能心上不会有这样的一种看法，因为我觉得中央不给我们民主，然后好像很多东，而且他们觉得很多，好像现在香港很多东西都是为大陆的人服务，所以这就有一种比较大的抗拒的情绪。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重要原因的。 刚才你讲到一种心态啊，就是说你不要理我，最好你内地的玩法，香港的玩法。但是政治它怎么样，它都会受到经济的巨大影响。现在香港的经济它实际上就是没有办法 脱离内地的经济的发展吗？怎么大家还会觉得你不要管我，会有这样 的心态？这个我们理性上都知道了， 嗯， 理性上都知道，但是他们也觉得就是我知道有怎么样，然后也我也没有办法去改变内地的很多东西，然后就变成两种反应了，一种就觉得干脆我不要管他。另外一种就变成一种很多一种 alienation， 就是他觉得这个就是不关我的事，或者说所谓城邦论这几种的看法，事实上背后事实上也他也不是说要香港独立，也不是说要香真，他说真正自治那种讲法，事实上我觉得是一种比较简单的情绪，就是说你不要管我那种。然后我觉得是比较你说要非常深层次的去分析它里面应该它具体内容是怎么样啊，具体他们心目中的一国两制应该是怎么样啊，中国跟香港的经济关系应该是怎么样啊等等，他们不一定能说得很清楚。 我想知道港独到底在香港已经成为一种势力了吗？它在香港有市场吗？ 我觉得比较普遍的情绪还是我刚才说的那种， 嗯， 就是最好不要管我。你说如果说要独立，真正是所谓建国，就是很多很多所谓本土派，你问他是不是要真正的独立，他也说我们事实上不是要真正的独立，因为他们可能觉得真正要建立一个国家非常麻烦。就是有一些时候如果你跟年轻人说如果真正建国的话你要当兵哎，你要不要当兵呢？他们服兵役啊，他们可能主观上也不愿意，他说我们不是这个意思。 好，这个听得出来港独的这些多半是情绪化的表达，但是你又不能完全忽略它，还要去好好的思考怎么样去应对。但是马老师讲的那个感觉还是说香港整个它是处于一个叛逆期是吧，它也不服管，你好像也想不到什么办法可以所谓的驯服它，没法驯服。 其实这也有深层原因，我看过吕嘉乐教授他写过一本书叫四代香港人，他说香港分了四代，第一代是二三十年代，那个时候靠打拼然后商业成功成为争得地位，第二代是战后出生的人，然后因为受过教育用知识争得了社会地位，但是第三代就大概是66年到75年出生，刚好是内地的文革，但是这代人呢他们在商业上没有那么大的成功，在知识上也获，虽然他们有了知识，但是第二代人还没有退下来，所以他们也争取不到地位，然后呢到现在其实这帮人还没有很大的话语权，到了第四代就是76年以后到90年代到现在出生的这些人一出生，由于第一代第二代还没有交班，第三代还没有上位，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任何的地位，他们也没有上升的空间，所以他们的这个表达的途径可能是非常有限的。现在这些年轻人出现港独的思潮，很多时候可能都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通过别的途径去表达自己的意见，因为前几代人还都在上位呢，而且另外一个就是香港的这个政改本身，刚才凯伦也说到民意嘛，其实中间选民原来是很多的，香港一直是一个重商业的社会，那时候选民表达意见基本上是早无形的，中间选民占绝大多数，然后剩下的是占两头，只占一个小数。但你看最新的这个政改的民调，其实基本上是一半一半，中间选民的空间已经很少了。然后恰恰是这个政改，由于政改刺激到所有的选民出来表态，可以说把香港的很多的这个政治热情给提上来了。现在年轻人很多时候都已经没有在那么注重这个经济的发展，反而把重心放在了我的要表达我的政治诉求在这方面了。所以 Kellen来说说。 我觉得其实政治和经济并不可以这么 割裂 、其实两者的那个关系是千丝万缕的，就像说我可能因为我在社会或经济上得不到我期待，或者我会感觉我的生活越来越艰难了，那我当然在政治上我希望那个政府是更加可以协助到我，但是我觉得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呢，双方香港一些比较激进的那个论点和内地的论点，他们都是站在了非常极端的一边，像是在内地他们就会觉得香港这些年轻人或者市民他们现在会这么反对 中国或政府，是因为第一就一定是政治经济上觉得我们以前的优势没有啦、 嗯、 我们优越感就没有了，或者是因为我们没有得到，完全是因为我们没有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才会这样。他们是完全会忽略了其实我们在政治上可能会有更也有一些比较理想化的追求，但是他们完全是把论述放在了因为你拿不到你想要的东西，就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喝的这种论调、 嗯、 可是在激进的方面呢，他们又会完全跟政治跟生活切割，就觉得说我们完全不是因为生活遇到了问题、 嗯、 或者我们的经济地位有问题所以才会有这些诉求，我们完全是理想最高最理想化，我们要追求觉得这是对的、 嗯、 但是两边都没有发现其实中间他们的关系是不可以分隔的。 对，说来说去还是佩芬昨天讲的，双方是缺乏互信、 嗯、 但是知道也是相当于是走出第一步，就知道你得面对他、 嗯、 然后你要想怎么样去解决这个互信的问题。首先第一步你是必须得知道对方为什么这么想，而且是不带偏见的、 嗯、 是更加理性的去了解对方为什么会这么想，跟时代背景到底有没有关系哈。那今天时间差不多就聊这些，谢谢大家收听，我是范素， 我是春雨， 我是 Kellen， 我是佩芬， 拜拜 拜 拜。